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扩散条件比昨天略有转差，能见度和空气质量也随之下降。预计白天大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在5到8公里，不会对交通造成明显影响。气温缓慢回升，午后的最高温在4度左右，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最高气温回到冰点以上，且没有降水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东三环进松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四环沙窝桥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小心。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京港高速大瓦窑桥西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藏高速清河北出口进京方向有多车的追尾事故，肖家河桥北向南方向接报有事故，进行这个京兴高速建亭桥匝道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书店是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存在，不同的书店蕴藏着城市多面的气质。藏于深巷的社科书店有着多彩的图书，典雅的环境，对于学者来说别具吸引力。而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则更为多样化，丰富的图书，不同类型的活动，让书店有温度，有亲近感。这两家书店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人们今天对阅读的多样需求，他们又做出了哪些创新呢？稍后8点的访谈部分，我们要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首先还是要了解一组最新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稍后继续会为您带来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兴，今天来到了第10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是我国第5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1年前，日本侵略者在40多天的时间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81年过去了，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世已不足100人。值得关注的是，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从昨天起实施，这也是全国第一部国家公祭地方法规。条例对今日行为划出了法律红线，也是填补了立法的空白。所谓今日，就是精神上是日本人，就是精神上已经把自己视为日本人的人群。再来关注昨天举行的第3次石墨画监测成果的新闻发布会上，国新办公布2020年我国将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目前在三江源、香格里拉、普拉措等9个试点区已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或者管委会，北京长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正在试点建设中。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我国对于犀牛角和虎骨制品继续实行三个严格禁止，即严格禁止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严格禁止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邮寄犀牛和虎及其制品，严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入药。中国林学会在全国首届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大会上公布，目前我国约有3700多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名列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所列出的827种世界性濒危植物物种中，中国有189种。下周二，公交集团将在835路、839路、917路等65条公交线路上发行改革开放40年。纪念车票，这次发行的纪念车票一套共2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票面正反面都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字样，正面印有华表石狮和北京市地标建筑轮廓图等，反面是一辆大一路中国红新型纯电动公交车、鸟巢、天坛等图案。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全新的刷脸支付收银产品蜻蜓昨天上线了，直接将刷脸支付的接入成本降低了80%。今后无论是大的医院、超市、餐厅、品牌零售店，还是路边的便利店、夫妻店，甚至菜市场，刷个脸就能把钱给付了。这款刷脸支付产品的外形如同一个台灯，只是取代灯泡位置的是一块书本大小的刷脸显示屏，而把它接入人工收银机，并且放置在收银台上，顾客只要对准摄像头就能够快速地完成刷脸支付。新能源车越来越被看好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制造商德国戴姆勒公司正在电池领域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以加速汽车产品线的电动化。戴姆勒近日的声明中说，将斥资200亿欧元，约合1500亿元人民币采购电池，并向位于德国、中国、泰国和美国的8家电池工厂额外投资10亿欧元。戴姆勒计划到2022年旗下所有车型能提供电动或混合动力版本。英国高校最近几年学费大幅上涨，入学门槛降低，英国政府大幅调高了大学本科学费的上限，由先前的每年3290英镑，约合28500元人民币，增加到了9000英镑，约合7800万元人民币。此后多数大学按照9000英镑的上限收取学费。由于18岁人群数量减少和申请读大学的学生人数减少，英国大学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英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担心，高校降低录取标准会导致一些学生不适应大学学习，无法完成学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一种结构类似三明治的太阳能蒸馏水设备，可以方便高效地用于净水、消毒和海水淡化。研究人员说，这种太阳能蒸馏设备的工作条件简单，只要放在阳光下就行，它可用于为家庭提供饮水、用高温水蒸气消毒器械等方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用于蒸馏海水的时候不会被海水吸出的盐精污染，因此也有望于用于海水的淡化。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京张高铁最长的隧道八达岭隧道昨天正式贯通了，标志着京张高铁所有桥梁和隧道全都贯通。目前京张高铁已经开始全线铺轨，明年底将开通运营，届时张家口将进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北京市教委昨天表示，在2014年取消共建入学、2017年取消推优入学的基础上，北京将继续压缩特殊类型招生方式，释放更多优质学位用于就近入学。今年北京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严格控制在本区初中招生计划的4%以内，明年将取消特长生招生。在连续上涨22个月之后，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终于停下了攀升的脚步。2018年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和上个月持平，为5.71%。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还是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作用，但是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和昨天相比略有转差，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倒是没有明显的影响。午后的最高温在4度上下，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最高气温回到了冰点以上，且没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和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北京社科书店和字里行间德胜门店，一起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带来哪些新的体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社科书店是由哪家出版社创办的？ A 科学出版社，B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 中华书局。 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带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那么刚才这道题呢，是北京的社科书店是由哪家出版社创办的？A 科学出版社， B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 中华书局。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好，大家加油。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在手机似乎能搞定一切的今天，书店依然是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存在，不同的书店也蕴藏着城市多面的气质。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社科书店和字里行间德胜门书店。深藏于深巷的社科书店有着多彩的图书，典雅的环境，对于学者来说别具吸引力，而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则更为多样化，丰富的图书，不同类型的活动，让书店有温度，有亲近感。两家书店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人们今天对阅读的多样需求，他们又做出了哪些创新呢？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那么现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社科书店的经理冯杨丽来做客。杨丽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然后呢，我是北京社科书店的经理冯杨丽。 先来跟我们说一说社科书店。看 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够听出来咱们是跟社会科学关系特别的密切哈。 嗯， 什么时候创立的咱们这个书店 啊？我们北京社科书店是1981年就创立了。是社科书店呢，也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主营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学术书店。 81年就已经创办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咱们书店是经过这个一些这个迁址是吗？ 对对对， 现在的位置是在建国门内大街5号。其实我跟大家具体说一下在哪儿呢，其实在建国门桥的西北角是吧？ 是的， 我们特别熟悉， 是是， 因为我们上班坐地铁出来， 对对对， 就在我们那个斜对面等于是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中间是搬过几次家是吗？ 我们中间有搬过4次家。 哦， 对， 都在哪儿待过呢？ 是这样的，我们书店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是那个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个读者服务部。那个时候呢，是在那个建国门内大街29号，也就是现在的我们妇联所在地。然后呢，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搬迁是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那个主楼科研大楼，当时在长安街旁边。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呢，是我们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那个4号楼，在贡院东街检察院前面。现在呢是在直到2016年年初呢，我们搬到了我们现在的地址，也在贡院东街中国社会科学院东门旁边。 没有临着长安街。 没有临着长安街。 但是长安街等于是往北拐一点儿。 往北拐一点。 不是吧，是往南吧。 往北 。我老是分不清楚。往北拐一点就。 对对对。 拐多少呀？ 大概100-200米。 100-200米就能够看到了。 对对对。 那么我也看到了我们记者去探店，然后拍了视频，还有给我带了很多图片回来。应该说社科书店呢，虽然店不大，但是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哈。 是是。 而且是天上地下都有图书，被图书包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们整面墙整个书架全部都是书。 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比较现代啊时尚的书店呢，他们走另一种风格，就是那种比较空旷的，它就沿墙有那种很大牌的，但是中间比较宽敞，这是另一种风格 啊。对对对， 你们是走这个小巧温馨的路线是吧？ 是是 是啊，是要专门营造出这样的一种氛围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书店呢是分上下两层，一层呢主要为卖场，主要陈列的是我们分类或者分专架陈列的有我们很多进货来的新书。那么底下一层呢主要为沙龙室，有一些沙龙活动空间和一些书架，但是除了我们的那个沙龙室的活动空间以外，其他所有的全部都是书架和图书。 咱们这个书店是有两层。 对对对。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上下两层共200平， 200平米。 对对对对， 就所以特别我觉得像一个人家的书房那种。 是是是。而且我们那个很多有读者到我们书店来之后呢，就会说这里是那么看见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那个，然后因为我们整体的装修呢是实木风格，所以整体看着会比较温馨，比较舒适。 那么说到这个社科书店哈，根据这个名字，大家肯定是想咱们这儿是以这个社科类的书为主了。但是呢，我知道其实现在因为书店的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肯定也不只能是一个专门的门类。 对对对， 还有很多这种特色是吧？ 对。 嗯， 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呢现在是主营的主要还是那个社科类的学术书。像我们在那个主要就是说，比如像我们上一层的时候呢，我们会做的就主要是我们院内的一些最前沿、高端、权威、先进的科研成果，同时也有国内其他社科界学者的那个研究成果，包括马列、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文学、文化、教育、历史等等等等。然后图书的合作出版机构呢，也除了有我们院下属的优秀除了我们医院下属的优秀出版社呢和杂志社的优秀书刊以外呢，同时还有国内各大主要学术出版社的那个图书。在这我们书店，我们也跟他们分别做的有那个专架和专柜陈列。那么在那个做同时呢，我们书店定期也会做一些主题的书展，你比如说两会的书展，然后呢就是年底的时候各设十大好书陈列展，然后呢包括一带一路主题展，还有呢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40年的主题展图书展都会有。 那就是确实还是以这个社科类的书为主。 对，然后现在因为是融合到，因为现在社会的一个面对那个快速发展，我们也会做一些多元融合，同时在调主营图书那个学术书那个 个图书以外呢，我们还会拓展一些其他的那个图书品种，也是为了满足现在读者的一些多元化的需求。 您给我们举例子说说呀。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我们学术书以外，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的生活类的，然后呢还包括一些小部分的少儿书等等，因为这个还涉及到然后呢同时我们还会引进一些其他的那个相关文创产品，然后呢我们现在也自己了，在已经开启了我们自主那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之路，也在做一些有一些特色的产品出来。 那么刚才说到了你们这儿呢，这个一共是两层，一层和地下一层哈。 对， 沿着一个楼梯下去之后呢，就到了温馨的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呢，刚才您也说了，会经常举办社科沙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正好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你们那儿正在举办一个讲座。 对的， 还蛮热闹的哈。 是， 你们都会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定期举办的，我们是每周二下午有一个固定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呢也是我们院里头的老师刘国鹏老师一起创办的，叫知止读书会。这个读书会主要读的是国内外的经典图书。我们这个读书会的那个模式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创国内首例的一个精读读书会。一本书它的时间大概是2年才能读完。比如说最开始之前 读2年呀、 啊、对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读完的道德经，其实已经今年是第2年，前上次在我们这边记者过去的时候是我们最后一次读书会，整个是结束的过程。那么道德经每一章呢，一章他会每一次课只读一章，这一章呢会根据所有的版本，读者们会根据所有的收集所有的版本，然后分章节去判断每一个读者，比如说刘孝感，比如说哪个其他的那个作者对这本对这一章节的理解，他们会把它读透了，读精了。是目前来说国内来说应该是创首例。 这样的这个讲座沙龙是免费的吗？ 免费，公益的，公益读书会，这是也是我们书店扶持的一个公益读书会。 咱们这个读书会是多长时间活动一次？ 每周二下午。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书店也会自主策划一些其他的沙龙活动，这个都是不定期的，我们会邀请学者到我们这里做一些讲座。比如说我们今年会邀请过台湾的著名学者戴景贤教授、林国芳教授到我们这里做一些分享，一些他们的一些那个心得和体会。然后呢也邀请过我们那个梅松鹤，就是我们那个北京十大设计师之一，在我们做过一些他的分享。同时我们书店也会不定期做一些那个有一些新书签售，也会跟我们出版社曾经打造一个诗说节目，这个主要是邀请我们那个社科院的学部委员，他们来分享他们在那个治学之路上的一些那个心得和体会，也是为我们青年学者做一些答疑解惑。 那如果朋友们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来怎么报名呢？ 只要到我们书店，我们现在有一个公众号叫北京社科书店，微信公众号，然后 就叫北京社科书店。 对的，我们还有微博这些都可以。然后呢还有 微博叫什么？ 也叫北京社科书店然后呢同时我们的那个还有电话都可以报名 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哈。好，那么那最近还会有什么活动呢？ 年底了，因为现在目前暂时都没有举办什么活动了 就在转过年了是吗？ 对，大家都要休息了。 好，那么我们在对于这个北京社科书店那道题，不知道大家思考怎么样了，再来听一听。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和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北京社科书店和字里行间德胜门店，一起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带来哪些新的体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社科书店是由哪家出版社创办的？ A 科学出版社，B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 中华书局。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这个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邀请到了北京社科书店的经理冯阳丽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社科书店，爱上阅读。那么刚才呢阳丽也介绍到了这个社科书店呢这个应该是说有很多这个社科啊还有这方面 方面的图书，那么还有呢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这个读者很多呢都是社科方面的专家。今天杨丽还专门给我带了一本书，就叫这个书香岁月，是吧？ 对， 哎，实际上厚厚的一本书都是这些社科方面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跟书店的这种情谊和故事，特别的有意思，来跟我们说一说。 嗯，好的，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梁存秀教授，也是我们的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梁教授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和蔼可亲的一个，我们当时称他为一个小老头儿，对的，因为他呢就是每天只要在京时间，他每天中午会到我们院部食堂去吃完饭，然后在我们书店呢一待将近有两个小时，会跟我们这里的其他的学者或者我们店员谈交流。那比如说呢，他特别会想讲到，有时候他会讲讲他自己平常的以往生活，比如他六岁会参加了儿童团，九岁当了团长，17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等等，这一些比较丰富的他那个经历。那么呢，有时候呢，他也跟我们讲一讲他的黑格尔、费希特等等，有时候呢，也会跟我们讲一讲他的那个其他的生活中现在一些其他有趣的故事。老先生特别能健谈，然后呢，就是说老先生就是说在一直来是我们书店特别老的读者，那么呢经常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书图书， 给你们推荐啊？ 对的，会给我们写书单的，都会写书单推荐，然后我们再推荐给其他的那个学者和老师读者们。其实这个是我们书店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亮点，应该算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学者经常性的会跟我们做一些图书推荐，什么什么图书会比较好，我建议你们可以多进一点，然后向大家多推荐一下。 哎，那这些专家学者他们推荐的书单，就是比如说你们书店里会展示吗？比如说什么什么教授推荐的？ 会。我们下一步，因为我们在下一步的，我们想把这个作为一个特色栏目，再重新把它给那个建立起来。在下一步，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各种自媒体，包括各种平台，我们会做一个推荐。每个老师推荐了什么书，我们会大家往对外拓展开来，除了在店内以外，对外也会拓展。 这是这个梁教授哈。 对， 这一本书里头好多人跟你们这个 对对 情缘很深呢。 对，然后梁教授的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那个当时因为病发特别快，当时生病了之后呢，我们当时说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梁教授了，因为他在京津每天都会去书店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的时候，我们一问才知道梁教授进院了，就是发病进院了之后，当时我们是也特别特别赶到医院去看望梁教授。梁教授看见我们来特别高兴，然后那之后呢，他当时特别挣扎起来说，哎，你们来了我特别高兴，我要为你们为我的书再签一下名。当时就特地插着氧气管从病床上挣扎坐起来，为我们图书又签了一点签名。所以可能没多久之后梁教授就去世了，所以说那个对我们来说，那两本签名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故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前波兰大使的驻华大使他的中文名叫孔凡孔凡先生呢也是我们书店的老读者。那么呢他在以前在北京就是在中国工作期间，一直是在书店，每天都会到书店来，经常来看一看，聊一聊，跟我们的学者聊一聊天。然后呢在回国之后呢，他也念念不忘我们的书店，只要有机会来北京都会一定到我们书店买一些书或者看一看。然后在有时候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嘛，来北京不方便了之后，也会委托他的女儿来中国期间会到我们书店带一些书回去。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北大校庆的时候，因为孔凡先生当时是在北大有学习过，所以在今年北大校庆期间呢，他为受邀回来参加活动。在活动期间，当时他是刚刚安排好他的行李和酒店之后就到了我们书店，就自己戴着个小帽颤巍巍就走过来了。也是80多岁了，今天来了之后呢也是看看我们书店，因为我们是搬迁之后最后一次搬迁之后他是没有来过了，来的时候就是特别高兴，到时候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完了之后呢跟我们聊一聊，问问我们这边的情况，然后呢也有感叹说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呢来一次都少一次，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很多 应该说学者哈，跟你们书店是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 对对对， 而且就你们几次搬迁，大家都一直跟着哈。 对对对，都一直跟着。 实际上你们搬也并没有搬得很远，就来回就是 其实我们一直绕着一直绕着建国门在这里周转啊，应该说是我们现在书店，因为现在应该算是建国门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嗯， 然后呢，其实还有好多学者呢，就是说不管是学者还是读者，每周都要到我们书店两到三次。 嗯嗯。那么应该说现在读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哈。刚才您也说到了社科书店还在这个继续的建设和完善，那么未来还会给读者们带来哪些新的东西呢？ 嗯，因为回顾书店37年的经历的起起落落啊，坚守也不易。我们书店呢，现在除了主要服务于社科界的研究、社科界的研究机构的专家、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外呢，还有读者。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服务于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内外的，对社科知识爱好者的友人们。那么现在这37年来呢，我们也是被他们誉为他们的精神花园和后书房。那么在面对现在社会的一个快速发展和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呢，我们也开始改革，进行多元融合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呢，做了一些那个开设了我们的那个网上商城，包括淘宝、微店，然后呢微信公众号、微博，甚至豆瓣等等，甚至下一步我们也会开设孔夫子店，然后呢。 你们都是叫北京社科书店是吧？ 对的，孔夫子店我们还没有开，但是所有的我们都叫北京社科书店。对， 这个特别好，让大家一下辨识度很高哈。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我们也会调整我们图书的一些产品结构，也会是就之前刚刚也有讲到，也是为了满足多那个读者的一个多元化的需求，丰富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会下一步将会打造一个新的传播社科知识的平台，将社科知识呢除了传播给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和爱好者以外呢，同时我们也会走进社区，走进街道，走进人民身边。然后明年呢，我们也会和那个我们社区合作，增加一些我们的阅读空间。同时呢，在望京我们还会再开一个分店。 哦，是吗？ 对的。然后呢，我们 望京的分店什么时候？明年？ 应该在明年。明年，对对对，主营的还是我们学术书，主打还是这个，还是包括我们的学术沙龙活动。然后呢，我们线上线下呢，现在同步进行呢，也是为了方便读者更广播的传播我们社会科学知识。同时在读者服务方面呢，我们也开设了一个算是私人定制的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呢，就是比如说像有读者或者学者，他们会首先给我们书单，然后呢，根据他们书单，我们会给他们做那个配书。配送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跟读者去沟通。然后完了之后呢，最后等读者确认之后呢，等个配书完成之后，我们也会根据读者的需求，我们会提供送货上门或者是邮寄服务。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学者是外地的。外地读者，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直接邮寄送到他们家。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服务。包括一些其他单位呢，还有一些单位购书，我们也会跟他们提供书目，推荐书目让他们去选购。服务呢就是刚才提供的是一样的。 好。好，那么说到这个社科书店呢，到底它是这个哪一家出版社创办的呢？ 中国。 我来公布好吗？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藏于深巷的社科书店对于学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说，来至觅书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多彩的图书持续激发着求学的热情，典雅的环境给心灵带来宁静。社科书店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办的一家不足200平方米、主要经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和期刊的小书店。社科书店1981年创办于建国门内大街29号，当时仅有间10几平米的门市部，后来经过几次搬迁，2008年迁至社科院4号楼所在的贡院东街，直至再次迁移并装修改造，延续至今。社科书店4次搬迁，始终没有离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重要展示窗口。社科书店每年有15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图书第一时间在这里展示销售。社科书店已经是社科出版社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社科书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办的。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6度。洗车指数是这样的，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回到了冰点以上，且没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和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之一字里行间德胜门店，一起来看看它有着怎样的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字里行间这个成语的出处是什么朝代的文献呢？ A 汉朝， B 南北朝， C 唐朝。 字里行间这个成语的出处是什么时候的文献？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汉朝、南北朝还是唐朝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最北京的书店。上一个时段我们说到了北京社科书店，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去看一看，这家丰富多元的书店又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们带来哪些体验呢？来请出我们这个时段邀请到的嘉宾，字里行间公关部总监王珊珊。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啊。我说到你们这个书店，因为我们也查很多资料嘛，然后就经常我看到网上有人就打趣儿说你们这个字里行间德胜门店是孔夫子的店，跟我们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儿。 主要这个名称还是来源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吧。它地处于这个德胜门外国家汉办学院的这个孔子学院总部1层。主要是这个。 所以说你们书店其实是在这个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9号孔子学院总部的1层是吗？ 对对。 那你们临着街吗？ 临街。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读者朋友们啊，下午在我们那儿点一杯咖啡，一坐抬头就能看见孔子学院和德胜门的城门楼子。 嚯，真的是既可以这个在那儿这个买书，然后也可以在那儿坐一坐，喝一喝咖啡哈。 对， 所以说你们这个书店其实是一家很有特色的书店。这个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它是字里行间书店当中的一家，是吧？ 是的。 那么咱们这个书店就是现在是有几层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或有些什么样的书？ 咱们就是1层，但是它有大概450平米啊。主要分为几个区域，一个区域就是图书区，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咖啡区，还有就是我们的特有的 VIP 使用室。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每一个书店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和定位，比如说刚才社科书店，他们是社科类的书为主啊。那你们这里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书，会是一些什么样年龄层的人来你们这个书店呢？ 首先咱们书店啊。打造的是一种名家书房这样子。这家书店呢，挂名是张德芬老师。所以我们会专门有一间屋子展示的都是张德芬老师这几年来的作品。 他在你们这儿挂名。 对对对。 那他会来你们书店吗？ 会来的。我们会做一些粉丝见面会，还有读书交流会这样的活动。 这个很有特点。 然后其次呢。咱们和这个孔子学院合作，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国家汉办的一些的中外的汉语学习的教学类的这些图书。还有就是普遍的书店都有的这种最新版的最新出版的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人文类社科类这些图书都是有的。 这些都有， 比较全。 因为我也这个去看了你们书店哈，发现很有怎么说呢， 就用一个时髦的词儿说，比较小资，比较时尚哈。 是的。 就是很像现在这个街面上有很多这种很时髦的书店，我看着就沿着那个落地的大玻璃窗，还有那种能坐的那种座位，就对着玻璃窗能够喝喝咖啡，然后能够看看书，然后整个书店的布局也是那种比较时尚的感觉，跟传统的书店还是很不一样的哈。 对对对，我们字里行间从2010年开的第一家店开始，我们主推的一种理念就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光是买书的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休闲享受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咱们这里不单单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图书，而且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咖啡休闲啊等等，可以说是一个复合式的这个文化休闲的空间了哈。 是的， 现在也是这个书店为了寻找自己的这种特色，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哈。那这些创新效果怎么样？ 还是比较受现在年轻人欢迎的。我们现在就是文创类呢，就是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是选品，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礼品的准备，尤其最近推出的我们这个延禧攻略套装的指甲油 还有这样的东西啊。 对，非常漂亮的。 哎，它怎么这个套装是它特色是什么呢？ 它特色就是里面是有四支指甲油，它全都是纯天然矿物质颜料，就加上树脂还有这个纯净水。 不是，它跟延禧攻略有什么关系 它的外包装特别有特色，它的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清朝的这个皇家服饰图样比如说有这个凤纹的水纹的，波浪纹的，云纹的，大概是这种四瓶，颜色也非常漂亮颜色是分为这个绿色、白色、嫣红色、紫罗兰色然后它那个瓶子吧也是设计的非常漂亮，从里到外都非常精美。 你看现在故宫口红就是特别受欢迎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 抓住这个热门这个东西 有这样的一些，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比较更文化气息浓郁一点的文创产品呢？ 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些日系的文具现在年轻人还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网红类的这种产品嘛这种文具也是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卡通的东西在上面元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独家代理的这个日本的 3D 磨纸屋这样一个便签纸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东西 那它怎么有特色了？ 它是那种3D 立体呈现的，有故宫啊， 是就是撕完之后能撕，就是把所有纸都撕完之后，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建筑模型 一样，对对对。 哦，你们有这个呀？ 对对对，就我们独家代理的。 哎呦，这个很有特点不过这个好像蛮贵的，是吧？ 还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年轻人都愿意花钱买这些比较新颖的东西 所以说真的是这种比较时尚的书店，它的这种你们的这个思路会更宽一些哈，而且刚才您说了，你们是一个复合的文化空间，那么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种人文分享的空间，这里也经常会举办讲座沙龙，是吧？ 对，首先我们经常会举办的就是张德芬老师的这个读书分享会，因为咱们有很多书嘛，我们会有时候会请那个张德芬老师的助手，他们会来给大家带动分享一下。 他本人应该有时候也会来哈， 也会来，对， 好棒啊， 然后，平时呢，就是我们店里的店员，我们都是要求我们的店员一人多能吧，他要举办活动，然后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些自己看书的心得体会，然后呢，我们也因为咱们这个地处孔子学院，定期也会跟他们合作办这种大使班， 大使班， 对， 什么意思呢？ 很有意思啊，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大使的学习班，就是他们会在这儿定期开展， 这是什么大使？ 各国的都有，在这来学习中国的汉语，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在这交流，有这样特色活动， 那一般的这个读者能参与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比如说你们最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一般的读者呢，我们也都会请到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家来我们这里办签名会，还有这个见面会，你比如说这两年来过的就是那个大卫·冯金斯诺艾里克·亚伯拉罕森 还有马未都、马伯庸、徐泽辰、孙隆基、曹文轩、李霄龙、伊能静，还有那个阿贵哥、史航，这些比较知名的现在的作家，都来过。 比如说大家想参与这样的活动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呢？ 咱们字里行间有自己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参加。还有就是 就叫字里行间是吗？ 对对对，还有微博号也是这个名字，咱们的店名。还有就是在店里面每次活动之前都会发这个宣传海报，大家可以现场报名。还有就是咱们独有的，因为咱们是会员式的这种服务，在会员群也可以参加。 咱们这个书店就是服务读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首先咱们就是主打的是这种会员制的特色定制服务。会员在咱们店里面可以享受的就是，一个是咱们免费的咖啡饮品，再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这些各种类型的丰富的活动，还有就是 VIP 使用室，这样一个很多的特权。 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会员的。那如果不是会员，普通的朋友来这儿呢，就是不是会员的朋友，普通读者呢？ 普通读者也是可以来，我们都欢迎嘛。大家到这儿来熟悉我们的环境以后，都会非常喜欢这里。来过几次以后，差不多都会成为我们的会员。 咱们这店头有一些什么样这个有意思的事儿，您会比较难忘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最难忘的就是我听说啊，因为咱们这在孔子学院嘛，学习氛围非常好，就是之前会有一个学生每天都来，所以就比较引人注目。后来那个店员跟他聊天，就了解到他就是高考落榜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啊，又是德胜门边上，咱们这个德胜门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有一个旗开得胜的这个意思，他就找这种感觉，每天都在这儿学习。结果第二年再高考考上北大了。 真的？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可能别人听说以后，很多孩子现在都很喜欢放假的时候来我们这学习。 你们也欢迎吗？因为孩子们在这学习，有的时候未见得会买什么东西，就站在那地儿啊之类的。 欢迎啊。然后孩子们，而这个空间它很安静，来的附近呢也很多是孔子学院的老师学生，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不仅是一个盈利的场所，也为这个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公益空间，大家可以来这儿学习，享受这个气氛。 应该说现在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呢是一家比较时尚和新型的书店哈，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文化消费的环境啊，还有读者的需求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更新和变化当中。那么你们下一步还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东西呢？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一个就是还是要丰富我们这个文创类产品。因为现在这些文具啊产品就是越来越受这个年轻人欢迎，而且它会丰富我们的这种收入的来源啊。因为图书嘛，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去网络上买书，跟我们店就是享受的更多是一种借阅式的这种服务。我们明年会准备选取更多的更丰富的图书到店里，因为咱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免费借阅图书。 免费借阅吗？ 对，咱们的会员是可以免费借阅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现在目前是在北京，我们的直营店是通借通还。 你们有多少家了？ 现在有10家直营。 那就可以在这家借到那家还。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特色。 这有意思。 对，就是您到德胜门来这边玩，到这家店看这本书不错，带走了就借走了，看一个月的时间内，您身边有任何字里行间，你就进去还就 OK 了。然后咱们以后会慢慢逐步开放全国加盟。那我们要打造的是一种全国式的文化之旅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你去哪儿玩了，去哪儿旅游了，你看到了字里行间，你就可以进去出示你的会员身份，就把书带走，随时随地的去学习去看书。你再到下一个城市 OK 再还就好，再可以再借，然后回到北京来再还， 就要这样一系列的在做这个文化推广的工作，全民阅读，无时无刻的在阅读，这样子。 哦，哎，这个倒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嗯， 所以你们不单单是一家这个复合型的书店，可以说是一家小型的图书馆哈。 哎，对， 嗯， 是的。 那么这个字里行间德胜门店的这个位置，您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怎么去？如果要去的话，怎么交通的这种方式？ 嗯，交通方式的话，就是在这个德胜门这个城门楼子的北边路北，就是大家找的话就找孔子学院。 嗯， 而且在这个地图导航的话，你要一搜字里行间德胜门店， 嗯， 就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找，开车也比较方便。 嗯， 但是我们还是提倡这个绿色出行。 嗯， 哎，大家坐公交车来，坐地铁来。 嗯， 哎， 好，那么字里行间这个成语的出处到底是什么朝代的文献呢？接下来我就要来公布一下答案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字里行间书店是一个面向现代都市年轻人的连锁书店，贩售图书及相关文化生活百货用品。字里行间是书店的名字，这个成语出自南朝梁简文帝《答新余侯贺师书》，原文这样写道：垂世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字里行间书店以经营字里为本源，从行间跳脱书本载体，延伸出更多的可能。字里行间德胜门店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9号孔子学院一层。从2010年7月份，字里行间在慈云寺附近开了第一家店，当时提出的一个理念叫做人文类的复合式空间，它意味着把无形的文化服务做成一个产品，而会员制则是字里行间最核心的经营模式。私人阅读顾问、私人图书漂流馆、私人聚会及文艺空间、主题活动等等，全面开启都市人知书达理式阅读生活。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字里行间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您答对了吗？ 哎，这是来自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字里行间这个成语的出处应该是 B 啊，邓经啊，红十字呀，哎，还有牛仔啊，青花大碗啊，小萌萌啊，哎，都答对了，这些朋友恭喜您。那么其实说到字里行间书店呢，我们的老朋友彤彤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还记得在字里行间的这个孔子学院参加纪念马洛伊山多尔的活动，气氛极佳，有浓厚的书卷气。你看我们这朋友们参与您这活动。 谢谢 所以说在新的一年，嗯，接下来其实字里行间还会给大家带来蛮多惊喜的哈。 哎，对，刚才我也跟主持人沟通了一下，跟大家卖个关子，说一下明年有一些什么精彩的活动，吸引一下。 好， 嗯，明年呢，我们还要计划跟中国儿童艺术中心合作，然后就在这个各个书店里面开展一些中国历史故事的舞台剧的排演， 嗯， 让这些小朋友来参与进来，就是更深层次的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跟中央美院的师生合作，开展一系列的中国传统工艺的制作体验课程，比如说这个活字印刷术啊，木板刻画，还有汉服制作、首饰的制作。还有就是再卖个关子，更精彩的活动，大家到这个我们的店里面去了解一下。 嗯，还有关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对。 您看还是有朋友在问你们怎么走。桑吉竹马问，去字里行间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到哪一站，您给他这个具体的介绍一下呗。 嗯，到哪一站， 嗯， 看一下。 应该是就是德胜，我记得如果是去德胜门的话呢，地铁是到积水潭那一站，但是会走的稍微远一点。 嗯，他那个等会儿啊， 嗯，从各个方位去不太一样，反正是如果是在积水潭站的话，我觉得可能得走个一公里多一点。 对，有一站叫德胜门西是最方便的，离我们那儿大概有500多米就到了。 是公交车吗？ 公交车。 哦， 嗯， 坐地铁可能会走的稍微的远一些，是吧？ 对对对。 哦，嗯，来，这个珊珊正在给大家找哈，到底怎么个去法。 嗯， 找到了吗？ 啊，就是这一站，德胜门西这一站。 啊，就是德胜门西这一站， 对 是吧？ 对，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经常是会从不同的地方，如果是目标指向是这个店，那大家就在那个导航上，手机导航上搜一下。 彤彤还说了，他说就是地铁积水潭站，然后走过去德胜门城楼附近，因为我也走过，我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走法。那么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说的？尤其是你们作为这个张德芬老师的挂名书店哈。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本人是非常喜欢张德芬老师，他写的这些作品啊，都是探讨自己内心的一个世界，然后成就更好的自己。他写过不少这个非常好的书。最后呢，我也是希望借用张德芬老师的这个一句话送给大家，也是激励自己。你相信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真心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祝大家心想事成，成就更好的自己。 好，谢谢字里行间公关部的王珊珊总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书店。谢谢， 谢谢。 好，那么所以想跟各位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走进今天给您介绍的社科书店，还有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去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也是感受最北京的阅读体验。好了，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京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通州运河段今天焕发出了怎样的新活力？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为您继续讲述。 档降温来袭临时加档的特别活动，大家千万要 hold 住，因为3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床羊毛被， 而且是知名家纺100粒100%的纯羊毛填充，净重达到4斤的羊毛被。 是， 而且300多块钱不仅能够买到这一床羊毛被，还能够免费带回家2只舒适的安睡枕头。仅此一天的临时加档活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由于羊毛的收购价格大幅的上涨，去年热卖20万床的100粒羊毛被啊，今年鲜少推荐。但是呢，面临大幅度的降温来袭，今天拿出全天候仅此一次的5分钟进行秒杀，原价是2980元，我们做到498，还能给您2只枕头。 是的， 更重要的是买2床会再送您1床， 太棒了！ 等于说996是带回家3床被子，每床被子只划算到332，然后啊，您再拿回家4个枕头， 这样算下来的话呢，3床羊毛被外加4个枕头，整个床上用品全部配齐了，还不到1000块钱。铺的、枕的、盖的，暖暖和和的冬季时令床品，这一整套一共只花996，每样单品啊才100块钱，而且呢全部都是免费送上门，您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呢直接拒收。100粒年年冬天都是卖断货，质量好，销量旺，今年羊毛原料全面涨价，降温来袭，难得推荐，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这边赵女士干脆利落说，这么便宜还能保证是100%羊毛填充的，反正送上门再看，先定了再说。 哎， 何女士说300多块钱一顿火锅啊就吃掉了，买床暖和的羊毛被睡睡，老被子今年全都淘汰，人舒服最重要。 是，钱重要，人更重要。今天呢就让大家花小钱办舒服的事儿。周末就要零度了，在全面降温之时，一百粒面临着成本上涨的压力，提供到仅此一次的秒杀活动。